任小苏一甩手就把剩下的鼠肉全扔了，似乎他压根就没打算跟别人分享，甚至也不觉得把鼠肉扔了有什么可惜。刘步心说， 你就算不给别人吃，但你明天就不吃饭了吗？ 然而任小苏想的不一样，他宁愿明天重新找食物，甚至是饿着，也不愿意把这浓重的血腥味留在身边。此时杨小锦静静地望着烤鼠肉，手里拿着小盐瓶，就这么看过去，完全想象不到对方会是一个一言不合就拿枪说话的枪械大师。哎，任小素这时候可想起了，当初他完成拒绝同行敬山的任务时，宫殿可是奖励了他一张基础级学习图谱的，到现在可还一直没用呢。在集镇上，主要是没有可学习的目标，现在一个可学习的目标不就在身边吗？虽然自己这是基础级图谱，已经不能帮自己提升枪械技能了，但问题是，像杨小锦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其他过人之处吧。基础级图谱好像并不算很难得到的样子，任小苏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从杨小锦身上多学一些保命的技能。任小素在脑海中忽然问道， 能不能把杨小锦的所有技能列给我？ 他这是要看看杨小锦身上还有什么价值极高的技能，然后再做最后决定。 无权限展示。 宫殿生硬地回答道， 哎，我不是已经学过他的技能了吗？ 无权限展示。 宫殿再次生硬地回答道。任小苏想了想，换了一种问法， 那他格斗类技能是什么等级？ 高级。 任小苏明白了，这宫殿只能指向性地问一个问题，比如说问格斗技能有没有，医术有没有，宫殿就会回答他。但如果他直接让宫殿把目标技能全部说一遍，那宫殿就不会理他。这玩意儿全靠猜啊。 那我的格斗技能是什么等级？ 终极。 自己这格斗技能只是多年和人争勇斗狠中获得的经验，并没有仔细梳理过形成理论。对于他而言，最清楚的是打别人哪里能够致命，可相比杨小锦来说，他掌握的东西还是不够科学与具体，凭的都是直觉。所以杨小锦的是高级，他的却是中级。不过真要打起来，还是看双方的身体素质。如果杨小锦的力量与敏捷不如任小素，或者相差很远，就算他拥有高一个等级的格斗技巧也没用。任小素观察着杨小锦，眼瞅着杨小锦并不强壮，所以应该是没自己劲儿大吧。高级格斗技能，这玩意儿让任小素很动心，因为他明白这个技能的重要性。只要学习了高级格斗技能，不光是他面对人类会更有把握，而且以后如果他遇见了大师级的格斗技能拥有者，他就可以直接使用大师级学习图谱。因为掌握一项高级技能是使用大师级学习图谱的钥匙，没有这钥匙，人家就算有大师级他也学不了。 使用学习图谱。 任小素在脑海中对宫殿说完之后，就暗戳戳地等待着，心中不停地祈祷，一定要是高级格斗技能啊，一定要是高级格斗技能啊。 已随机抽取对方高级技能跳皮筋，是否学习？ 任小素怔怔地看向杨小姐。 没想到你一个眉清目秀的完美级枪械大师身上竟然还有跳皮筋这种绝学。神他妈跳皮筋啊，怎么会抽到这种技能呢？ 杨小锦似乎感受到了任小素的目光，平静地转头看着他。 肉什么时候烤好？ 任小素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烤个狗蛋啊，这学习图谱还能不能靠点谱啊？之前的骗术和吹牛逼也就算了，怎么连跳皮筋都出来了？而且这种技能怎么还有等级啊？高级跳皮筋是怎么跳的？你能告诉我吗？一边后空翻一边跳吗？荒野上吃东西必须多烤一会儿，水也是必须沸腾十分钟以上才能喝。 这时候任小素看到杨小锦抬起的手腕来，露出他手腕上的手表， 任小苏愣了一下，他是见过手表的，但他也很清楚，这玩意儿好像在避难避雷里也只有大人物才能戴啊。 你就不怕吃了荒野上的东西生病吗？ 活下去才有机会生病。 说完，他就拿起小盐瓶往鼠肉上面撒盐，旁边刘布等人早就看得流口水了。之前讨论事情的时候，大家还没觉得特别饿，现在香味一阵一阵的朝他们扑去。刘布他们只感觉肚子里像是被抽成了真空似的，瘪了。 怎么就没人带点吃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大家纷纷摇头。任小苏在一旁听到这话就乐了，他之前明明看到有人是揣了一些食物的，但是现在那些揣了食物的人全都很默契地否认掉这件事情。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自己藏在身上那些食物能救命，能救命的东西怎么可以和别人分享呢？而且任小苏忽然发现，这里好多私人部队军人身上的枪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这种保命的家伙竟然都能在混乱中丢弃，只为了能跑得更快吗？太愚蠢了。那位避雷里的明星洛心雨不高兴了。 没有食物我们怎么活下去？你们为什么不带食物？ 一名私人部队的军人冷笑道。 你不也没带吗？ 这一刻洛心雨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因为他发现身旁的一些男人的眼神中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恶意。他是避难避雷里的明星，洛心雨不仅样貌精致美丽，就连身材也是非常好的。避雷里夏天到来时，他最喜欢穿的就是短裙，让自己笔直的大腿暴露在空气里。而避雷里的那些人只能远远地看着，却也只能看着，因为那里还有文明。可现在他身处荒野，而且部队里很多人忽然陷入了某种绝望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内心中的恶开始放大。这里没有文明，没有法律，没有道德，可能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洛心雨下意识的就往任小苏那边挪去，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在他心中恐惧泛起的时候，他竟然第一时间选择相信那个看起来最像野兽的流民，而不是自己的队友。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眼看着队里气氛越来越古怪，许贤楚冷声道： 看看你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找到食物，然后从这里走出去，难道你们都想死在这里？ 对呀，我们现在要齐心协力才行。 刚才某一瞬间，刘布也有邪念一闪而过，但他忽然发现他其实没有什么队友了。如果这里真的出了什么肮脏的事情，而且大家还真的活着出去了，这些私人部队的军人一定会杀光私人部队以外的活口。 我们上哪儿去找食物啊？你们现在还敢进这森林吗？反正我是不进去。 许贤楚看向任小苏： 你是最懂荒野求生的，你来帮大家找一下食物。 忽然间，任小苏脑海中的宫殿说道： 任务，帮助队伍找到食物。 找食物？任小素沉思了片刻，然后指着许贤楚旁边的一个私人部队军人说道： 我看到他进入峡谷之前从皮卡上拿食物了，应该就在他的背包里。 那名军人都懵了： 我他妈是让你从荒野上找食物，你从我身上找食物算怎么回事啊？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苏乐了，反正宫殿说的是找到食物，也没说从哪儿找啊，是不是？谁的食物都是食物。他真是越来越喜欢这宫殿判定任务的方式来了。许贤楚看向身旁的军人， 把食物拿出来。凭什么我把食物拿出来啊？我去拿食物的时候你们在干嘛？你们去拿了衣服，去拿了帐篷，还有那个明星竟然去拿了自己的化妆包，凭什么现在我要把食物分给你们啊？ 说的挺有道理的哈。 大家都转头无声地看着他。说实话，任小素是支持这位选手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也觉得当时其他人没干正事，你们自己没拿食物，现在却让别人分享给你们，这是道德绑架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任小素算是看热闹的，也不怕事儿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这时候没人去理会任小素，洛心雨刚刚想要坐在任小素旁边，结果也被任小素推开了。于是洛心雨坐到了杨小锦的身边，但杨小锦跟洛心雨的关系似乎只是雇主与员工，这时候他也已经不再伪装什么，理都没理洛心雨，只顾着吃自己的鼠肉。他始终拿着枪，却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跟自己没关系似的。许贤楚看向那名私藏食物的军人说道， 把食物交出来，既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那就不能有太多的私心，等天亮之后我们自然能找到食物，饿不死你。 谁知道明天还活着没有呢？再说了，拿食物的时候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啊，李毛宪和江阳也拿了食物，凭什么就我拿出来啊？ 任小素听到李毛宪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愣住了，原来壁垒里也有这么草率的名字呀。不过这会儿最重要的是队内气氛已经要凝结成冰了，没想到刚刚劫后余生的患难队友竟然立刻因为一点食物起了内讧。 我也是为了整个团队好。 哼，到了这儿你还耍官威，你有枪我也有。 说着他便要从腰间拔枪，只见许贤楚突然抬腿发力，竟是一脚踹中说话之人的胸口，将说话之人给踹出了几米远。大家都没想到许贤楚会突然动手，而且仅仅一脚就几乎废掉了一个人。任小素大致估算着，如今自己的身体素质应该也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比许贤楚的力气还要大些，想到这里他便轻松了一些。那名被踹中的军人恐怕是没法活着走出森林了，许贤楚这一脚很重，肯定给他造成了内伤。从今天开始，他只能带着内伤行走在森林里，这伤势会让他越发的疲惫，最终把他拖垮在森林里。看来许贤楚是想拿人立威了，即便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队内再次减员，也在所不惜。可是还没等许贤楚收腿，他身后又有一名军人发难，这名军人抽出自己腰间的军刺朝许贤楚捅去，他似乎是想趁着许贤楚对付别人的时候干脆把许贤楚给捅死。这次就连杨小锦都停下了吃肉的动作，这如果捅实了，许贤楚一定会死。等等，任小素竟然看到许贤楚身上分离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影子，那灰色的影子就像是许贤楚的复刻之身。一开始任小素以为自己是眼花了，但他马上就反应过来， 超凡者， 许贤楚竟然是超凡者，难怪这许贤楚之前见了诡异的事物之后还要继续往前走，合着他身上还有衣仗。任小素早就觉得不对劲了，就算许贤楚再怎么想完成任务，再怎么担心自己被驱逐为流民，也不该不要命吧。原来许贤楚不是不要命，他只是有秘密而已。面对偷袭的军刺时，那灰色的影子赫然转身，他宛如真实存在的人一般，死死拿住捅来的军刺。这灰影的速度比许贤楚本体更快，也更加有力，而且灰影仿佛不怕锐气似的，竟然徒手抓住了军刺。电光火石之间，那名持着军刺的军人已经心神大乱，他没想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超凡者，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敢徒手抓军刺。就在军人分神之际，灰影双手夺过军刺，狠狠地灌进了那名军人的腹部。 营地中已是一片寂静，只剩下所有人紧张的喘息声。那名军人缓缓地倒在地上，夜色下紫色的血液渗进泥土之后变成了黑色。不过这伤并不是当场致死的，这名倒在地上的军人还在喘息着。刚才被踹到地上的军人挣扎着掏出自己的手枪，抬手便开始射击。可是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那灰影竟然挡在了许贤楚的身前，完全挡下了所有的子弹。只见灰影身上一阵波动，那些打进他身体的子弹一粒粒掉在了地上。有人想指责许贤楚竟然残杀同胞，可他们已经不敢发声了。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许贤楚，这能力是复刻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影子吗？不过这影子明显要比许贤楚自己还厉害一些，而且这灰影竟然连枪都打不透，这就是真正的超凡者吗？任小素思索着，他发现许贤楚面色难看了一些，这是不是说明灰影抵挡子弹对本体还是有影响的？两个许贤楚环顾四周，然后灰影慢慢地走向许贤楚本体，最终一步走进了许贤楚的后背，消失不见。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一路上任小素曾经猜测过，如果说队伍里谁最有可能是超凡者，那必然是杨小姐。可现在让他没想到的是，原来许贤楚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关于杨小姐，任小素起码还了解一些她的信息，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危险人物。而这许贤楚之前任小素都没怎么放在眼里，不过这也是因为许贤楚的超自然能力方便隐藏的缘故。虽然那灰影极强，但许贤楚自己还是个普通军人，这让任小素也无从判断。可惜了，这时候要有大师级技能学习图谱就好了，不然就可以立马对许贤楚使用。如果真的运气好一些，能够复制到许贤楚的技能，那任小素这一路上就有了更多的底牌。只是宫殿开启了这么久，任小素竟然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师级技能学习图谱，想必应该是非常难出的。 我只是希望带着大家走出去而已，并不想伤人的。 任小素在一旁看着，他无法判断许贤楚这话说的到底有没有诚意。其实他对许贤楚并没有什么恶感，之前刘部他们孤立自己的时候，许贤楚就没跟着其他人一起，当然任小素对他也谈不上什么好感。刚才如果不是那名争辩的军人想要拔枪，恐怕许贤楚也不会动手。任小素转头看向杨小姐，她发现杨小姐又恢复了之前淡定的模样，仿佛对超凡者都不太感兴趣似的。 你不好奇吗？ 好奇。 任小素无语了，这好奇也太敷衍了吧。忽然间许贤楚看向任小素， 你不是医生吗？给他们俩看看伤吧。我来之前王从阳给我说了你的情况，你就不要再伪装了。 哦。 任小素拍拍屁股站了起来，他走到那名刀伤军人身旁蹲下，转头对许贤楚说道， 可这荒郊野岭的也没药啊，他这伤还挺重的吧。 这时候那名军人脸色苍白地问道， 我还能活多久？ 任小素想了想， 十 分钟吧。 九八七 啊， 我是避开了要害和内脏的，你不要吓唬他。我听王从阳说你有专治伤口的药物，非常好用，我不信你来荒野不随身带着。 我那药很贵的，你给钱？我是你们的向导，可不是你们的随行医生，要当随行医生也行，得加钱。 任小素认真地看着他。别说啊，任小素身上还真带着两个装好黑药的小瓷瓶。许贤楚愣了一下， 我的钱丢在路上了。 他把目光转向其他人，想说大家把钱凑一下吧，先救队友的命再说。其实许贤楚真的没想过要杀人，他只是希望可以震慑住其他人而已。结果旁边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开，不愿意帮忙，尤其是洛心雨，这受伤的军人之前还不怀好意地看着他呢。眼瞅着没人愿意掏钱，任小素就想说要不算了吧，结果这时候任小素旁边地上传来虚弱的声音， 我带钱了。 你求生欲还挺强的呢。钱在哪边揣着呢？左边兜里还是右边兜里？我跟你说，我可不会缝合啊，敷上药以后伤能不能好全看天意。 其他人都愣住了，你这光上药不缝合能行吗？洛心雨说话了， 我这里有针线包，但我晕血， 我来缝合吧。 此时任小素已经从那名军人的兜里掏出来了一堆钱。 我也不多收你的，1200块钱。 行吧。 那军人发现自己不用死之后心情就好多了，他对任小素说道， 谢谢你啊。 来自王磊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眼睛一亮，自己的感谢币又有了动静，在王磊感谢之后终于达到了77枚，距离解锁武器又近了一步。营地里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一方面是任小素这边插科打诨让气氛没那么紧张，另一方面大家发现许贤楚虽然伤了人，而且出手雷霆般果断，但他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凶狠残酷之人。如果许贤楚内心很暴力，那大家都要小心一点了，毕竟身边有一个这样的超凡者还是很危险的。许贤楚一边帮那名军人缝合伤口一边说道， 事到如今我也不用瞒你们了，壁垒里只是发现这径山里原本应该有一处灾变前的文明遗址，他们派4人部队过来只是测绘一下地图和线路，方便后面大部队前来探索。事实上我们来之前也不知道这里发生的情况，到了这里后发现径山有问题，我就在想，这径山里的秘密既然能让野兽进化，那这秘密对人类是不是也有用处，对我们超凡者是不是也有帮助呢？所以才坚持要继续前进。 那你之前不是说放弃任务了吗？ 那时候我觉得这里太过凶险，为了不暴露我超凡者的身份，所以决定放弃，大不了之后再跟着壁垒里的大部队一起来，这样稳妥一些。 任小素明白了，之前许贤楚真的有过放弃的念头。说到这里许贤楚停顿了一下， 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壁垒了，壁垒对待超凡者的态度你们也看到过，回去我自己也是凶多吉少，所以会往径山山脉深处探索一下。你们想要去112号壁垒我们就分道扬镳，我也不拦着你们。 径山深处与112号壁垒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往东北走，一个是往西北走，现在大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让许贤楚脱离队伍，另一个则是跟着许贤楚走。营地里没人说话，似乎都在等别人先决定。 我跟你去，这里太危险了，想要活着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你这个超凡者的身边。 任小素回忆了一下，这好像是杨小锦说话最多的一次了吧，但他感觉杨小锦并没有说实话，因为杨小锦原本的目标应该就是径山深处。到了此时，任小素越发怀疑杨小锦也是一名超凡者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杨小锦决定跟着许贤楚一起进山，是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大家都没想到最先发生的竟然是个女孩。不过杨小锦说的也很有道理，这里危机四伏，身边有个超凡者总归让人安心一些。如果没有超凡者保护，就算不进径山深处，他们也未必能安全抵达112号避难壁垒啊。短暂的沉默过后，有人跟着说道： 我也去， 我也去。 一时间竟然所有人都决定跟着许仙楚往径山去，看来大家都不傻嘛。就在此时，洛心雨在任小素旁边低声问道： 哎，你去不去？ 任小素明显愣了一下。 你问我干嘛？ 你去我就去。 任小素懵了。 大姐，我们也不熟吧，干嘛搞得大家很近乎一样？ 他没理洛心雨，而是转头对许贤楚说道： 我也跟你去。 忽然间，天空一抹白色的光从远方映衬过来，许贤楚看了一眼天色说道：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既然大家都决定跟着我，那咱们天亮出发。事先说好，整个团队必须听我指挥，如果再有人阳奉阴违，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说完，他就带着私人部队的人去捡拾树枝捆成一个担架，被他踹一脚的那名军人自己还能走，但挨了一刀的却不行了。许贤楚竟是要带着伤员一起上路，要知道这里忽然出现一片茂密森林后，所有人都必须弃车了，如果再抬着一个人，那可是不小的负担。相信队伍里没人愿意抬着担架吧，正常成年男性可是很重的，别说男性了，有些成年女性都很重。这时候任小素有些疑惑，这许贤楚是本身就很正能量，还是说他在刻意的收买人心呢？眼瞅着受伤的王磊都要感动哭了呀，一直对许贤楚说谢谢长官。听着耳边那一声声谢谢，任小素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担架扎好后，许贤楚问道： 谁愿意跟我一起抬他一下？ 我来抬他。 旁边的所有人都疑惑了，你任小素能有这么好心？许贤楚想了想说道： 你对荒野最熟悉，还是前面带路吧，而且你年纪还小，抬着一个成年男性恐怕你会扛不住。 不行，我今天必须抬他，谁今天跟我抢，我就砍死他。 大家当时就迷了，现在做好人好事的时候还需要放狠话的吗？半小时后，任小素和许贤楚一前一后的抬着担架，他倒是没觉得多沉，毕竟现在力气大得出奇。任小素给王磊涂药之后，王磊给任小素说了声谢谢，感谢必加一。在抬起王磊的时候，王磊给任小素说了声谢谢，感谢必加一。路上任小素无微不至地关心王磊饿不饿渴不渴，王磊又说了声谢谢，感谢必加一。任小素是真的没想到自己在这里竟然还能找到一个刷感谢币的神器啊。仅仅半个小时，任小素的感谢币就达到了82枚。许贤楚感觉有点奇怪，在他印象里，任小素分明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怎么忽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好人呢？他不信。可是这一路上，许贤楚思考了很久，如果说任小素别有用心的话，那任小素图什么呢？想不通吧，绝对想不通。这片茂密的森林并不好走，树木之密集绝对是任小素从未见到过的。他上次来到这里只是一年前而已，可现在看着眼前的树林，他觉得自己好像有几十年没有来过似的，变化太大了。任小素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王磊聊着天，眼睛却在时刻盯着周围。他们路上走着的时候， 任小苏还刻意看了一眼自己丢弃老鼠的地方，结果只是相隔几个小时，那老鼠的残骸就已经变成了白骨，这说明附近一定有腐蚀类的昆虫，兴许是蚂蚁。前行的过程中，洛心雨就围在许贤楚身边，仿佛对许贤楚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任小苏看到洛心雨好几次几乎都要把身子贴到许贤楚的身上了，结果许贤楚一直都在刻意的冷言相对。这一刻，任小素从洛心雨身上看出了一些极致女人的影子。原来壁垒里的某些女性也会在危险环境里下意识地寻找依靠啊。任小素再朝杨小锦看去，只见杨小锦两个枪口随时都对着其他人的方向。洛心雨和杨小锦就像是两个极端。到了中午，许贤楚对任小素问道， 你能给大家找点食物吗？ 我也不是神啊，哪能说找食物就能真找到啊。我说现在有一头野猪撞在树上，就能有一头野猪撞在树上吗？ 话音刚落，他们前面几百米远的地方轰隆一声，紧接着便是树枝折断的声音响起，仿佛真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树上。所有人都面色古怪地看向任小素。许贤楚带着大家小心翼翼地靠近过去，结果赫然发现真的是一头野猪撞断了一棵大树。此时野猪正躺在大树旁边挣扎着想要起身，但他把自己撞得七荤八素，根本站不起来。许贤楚身上的灰影分离出来，只见灰影弹腿一跳跃上几米的高空，当他落下时已经一拳狠狠地砸在野猪的脑袋上，野猪轰然倒地。不过大家都没在意那个灰影，而是目瞪口呆地看向任小素。 这下中午可以吃点野味了，任小素你可以啊，说什么就来什么。 大家笑了起来，有吃的总归是好事啊，但人群中只有任小素没笑。他回头看向集镇方向，心里隐藏着不安。 六元， 只有任小素知道，这一定是颜六元再次许愿了，而且现在的颜六元一定正在承受着反噬带来的痛苦。但愿小玉姐和张景林能够照顾好他。任小素沉默下来，他决定以后尽量避免说出这种猜测的话语，不然他得到的好运越多，颜六元就越危险。 真讲， 此时任小素前所未有的想要回去急诊，他想看看颜六元有没有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茂密的树林看起来很阴森，昨天晚上谁都不敢进来，可是走了一上午的路程，竟是什么危险都没有遇到。就一个可能会对大家造成威胁的野猪，还一头撞死在了树上。任小素路上想要观察看看有没有大型猛兽的粪便，却一无所获。不过任小素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到现在都还不明白那些鱼肉鱼骨以及徐夏的尸体到底是怎么消失的。众人在树林中找到了一小块空地，然后捡拾了许多柴火，打算在此宿营。昨天晚上所有人都一夜未睡，今天必须早点休息，不然谁也扛不住了。许贤楚在一旁拿军刀分解猪肉，血腥弥漫在整片空地里。任小素提醒道， 吃不完的东西千万不要妄想留着明天继续吃，荒野里面的危险大多都是被血腥味吸引过来的。 说着任小素指了指脚下，那里已经有成群结队的黑蚂蚁到来，这些蚂蚁每个都有指肚大小，看起来异常恐怖。 白天的时候你活动的时候他们不会攻击你， 他们只是寻找食物和血腥味来源而已。但是到了晚上，你睡在血腥味的范围里，你就是他们的食物，只需要咬你一口，他们分泌出来的乙酸就能让你痛不欲生。 明白了，谢谢提醒。 来自许贤楚的感谢，加一。 任小苏愣了一下，这许贤楚还挺诚恳的呀。中午，大家都捧着烤熟的猪肉大快朵颐，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就在任小素吃肉的时候，洛心雨竟然坐到了任小素身边。洛心雨一脸天真烂漫地说道： 我感觉你能在荒野上过得有滋有味，看起来很浪漫啊。 这是生存，一点都不浪漫。 在荒野上，任小素从未听到过浪漫这种词汇，荒野上的那些事情也绝对不可能跟浪漫这种词扯在一起。有时候任小素感觉自己身为流民，与壁垒里那些人的思维之间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洛心雨没有理会任小素的反驳，而是突然对任小素说道： 你知道吗？你很有魅力。 任小素皱眉，这是在许贤楚那里碰了钉子，所以来找自己了。他假装没听到，只是洛心雨竟然坐到他旁边不走了。事实上，洛心雨有自己的打算，跟着任小素在这里起码不会挨饿。其他人可能没注意，但洛心雨是早就发现了任小素绝对不是一般人。一般的少年怎么可能提着一个正常男性逃命？恐怕许贤楚自己的本体都没有这个能力吧。所以洛心雨想，少年男性在青春懵懂期最容易冲动，这不管是集镇里还是壁垒里，恐怕都是一样的吧。他只需要稍微示好一下，这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一定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其实真让任小素占占便宜，他也不太介意。这种事情在壁垒里发生的还少吗？一点不少。说白了，他现在就是缺乏安全感，想找一个可以利用的人。其实洛心雨也可以向许贤楚示好，但是在之前的行程里，洛心雨不止一次去找许贤楚聊天，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在洛心雨的印象里，许贤楚是个心智相对坚强的成年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一旦发生危险，许贤楚很有可能随时放弃自己。至于刘步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个废物。而且他看出来了，任小素和杨小锦可能结成了短暂的同盟关系，拉上了任小素就等于拉上了杨小锦。很多人都以为杨小锦是他的助手，但其实杨小锦跟他根本没有雇佣关系，反倒是杨小锦给了刘步一笔钱，说想顺路去112号壁垒。洛心雨不清楚杨小锦的身份，只听刘步说杨小锦是要去112号壁垒寻找亲切的普通小女孩。不过进入荒野之后，洛心雨也慢慢发现杨小锦在渐渐脱离控制，而且当杨小锦拿出枪来指着任小素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呢。如今洛心雨的想法就是加入这个同盟，和杨小锦、任小素结成小团体。在他看来，任小素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流民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他的诱惑呢？其实洛心雨和刘步面对流民时就有一种骨子里的傲慢，他们认为流民就是壁垒的附属，不是人，是物品。任小素斟酌了一下语气，对洛心雨说道： 大姐，离我远点。 洛心雨决定直接一点，他笑道： 可能是之前路上有过一些误会，其实我…… 你怎么了？ 洛心雨靠近了任小素一些，仿佛在说悄悄话一般，甚至身子都快贴到了任小素的胳膊上。他吐气如兰般说道： 我喜欢你。 你嘴巴放干净点。 旁边正喝瓶装水的杨小姐一口就把嘴里的水给喷了出去，似乎她发现自己的反应有点不对劲，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洛心雨怎么也没想到， 任小素竟然会是这样的反应。 你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吗？谁嘴巴不干净了？脑子有病吧？ 这时候，洛心雨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实洛心雨不知道的是，任小素在集镇上见过的所谓色诱多了去了。他从能够打猎的岁数开始，想往他身上贴过来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这也是颜六元一开始很防范小玉姐的原因。所以洛心雨觉得他可能没见过世面，但其实任小素见过的世面说出来都怕吓住他。任小素心中冷笑，就洛心雨这种女的白给他都不要，浪费粮食。以前他觉得壁垒里应该都是聪明人吧，毕竟学堂张先生说大部分书籍都保存在壁垒里，所以任小素觉得看书越多的人理应越聪明才对。结果刘步和洛心雨这两个人真是刷新了他的认知。当然壁垒里也有聪明人，例如王从阳和许贤楚这两名军官。 你帮我走出去回到113壁垒，我给你争取三个进入壁垒的名额。 任小素转身就走。 跟谁画大饼呢？搞得好像壁垒里面你说了算一样。 任小素又不傻，他觉得自己要是现在对洛心雨使用技能学习图谱，搞不好能得到高级吹牛逼技能。